不是我拿货他阿广去大堂对质了，恐怕就是他拿货我马蓉去阎王爷前还消耗呢。 事已至此，也怨不得你了。我们此刻赶紧将这寺院搜索一遍才是。 两个人进了后殿，后殿的正中竟坐着一尊佛像。乔太眼尖，见像的后面是一个大神龛，他跳上了供桌，将佛像悄悄地移开，见那神龛下深有余丈，里面黑洞洞的，看不分明。马蓉也跳上了神龛的边上，摸出了撒火石，撕下了洞翻的一条垂带，点着了，向里面照。 哎，切，哎，见鬼了！哎，竟堆着许多和尚用的破禅杖。 两个人又移正了佛像，跳下了供台，出殿后在各处搜寻了一番，却并没有发现一件值钱的东西，也不曾见着半个可疑的人影儿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《大唐狄公案之黄金案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书香满中华》，朱海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黄晓演唱。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、美酒、健康的养生品、有品质的生活品、有格调的电器。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